佛陀针对每一个从他学法的人设计了各种让心专注的方法，其中最适于探索内在实相的方法，也是佛陀自己修持的方法，就是入出习念 Anapanasati， 以及对呼吸的觉知。呼吸是一个人人皆拥有的可供专注的对象，因为我们从生到死分分秒秒都在呼吸，它是任何人均可接触到且都能接受的禅修的对象。开始练习观察呼吸时，禅修者要坐下来，闭上双眼，身体保持舒适端直，最好能在安静的房间内坐着，注意力才不会分散。一旦安静下来，将注意力从外在的世界转向内在世界，禅修者就会发现自己身上最显著的活动就是呼吸，就将注意力导向呼吸，入息和出息。不过这可不是在练习呼吸，而是在训练我们的觉知，不要刻意的控制呼吸，而是有意识的去观察呼吸的如实面目，长或短，重或轻，深或浅，尽可能的将注意力放在呼吸上，不要分心而中断了觉知。一旦开始练习，我们立刻就会发现这是何其困难。我们才开始把心放在呼吸上，腿上的疼痛就令我们转移了注意力。我们努力压抑心里的杂念，千头万绪却涌上心头，过去的回忆，未来的计划，各种希望和恐惧，总有某件事会勾起我们的念头，而过了一会儿，我们才发觉自己已经完全忘记呼吸这回事了。我们再接再厉，重新开始，但是一眨眼功夫，却发现在不知不觉之间，心又溜走了。到底是谁左右了我们的注意力？一旦开始练习观习，很快就会发现心是如此的千变万化，无法掌握，就像一个受宠的孩子拿了一个玩具，玩腻了就一个换一个，心也是如此不安定，不断的转变注意的对象，跑离所要观察的实相。这就是心的习性，生生世世心就是如此惶惶不定，妄念不断。但是我们开始想要观察自己实相的本质，这种远离实相的行径就得停止。我们必须改变心念瞬息万变的模式，从觉知呼吸开始，学着去活在当下。当我们发现注意力分散了，要有耐心，心平气和地再将注意力转向呼吸上。失败了就要一试再试，和颜悦色，不紧张勉强，百折不挠的意在的练习。毕竟我们一生的习惯是不可能在几分钟之内改变的，需要一而再，再而三，持续不断的努力，同时要耐性和平静。这就是我们培养如何觉知实相的方法，也就是正精进。佛陀告诉我们，正精进有四种类型：一、防止邪恶不善念头的升起；二、去除已升起的邪恶不善的念头；三、让未升起的善念得以升起；四、让已升起的善念得以发展真智至善之境。接着练习对呼吸的觉知，我们就可以练习这四种正精进。我们心无杂念地坐着，将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如此一来就进入觉察自己的状态中。我们避免自己分心或是心不在焉，不让自己远离实相。如果有念头升起，不要去管它，应该再次将注意力放回入出席上，这样我们就培养出细心一处以及不分心的能力。这就是正定的两项特质。内观的修持方法，内观 Vipassana 通常被形容为灵光一闪的洞见，或是对真理的直观。这种说法固然正确，但事实上内观者靠渐进的方法，按部就班地达到此种直观的洞察力。这个方法就是修习内观，也就是洞见的培养。 即一般所称的内观禅修。 Bhassana 一字指的是看，也就是一般的张眼来观察，而 Vipassana 指的是一种特别的观看。对自身实相的观察，必须将自身的感受当作专注的对象，对其做有系统冷静的观察才能达成。这种观察能揭开身心的全部实相。为什么选择感受作为观照的对象呢？因为透过感受可使我们直接体验真理。首先，万事万物六尘必须与我们的各个感官六根接触，才能显出它们的存在。所以六根可说是我们经验这个世界的六道门，而一旦根尘相对，各种感受就立刻的产生。佛陀形容根尘相对产生感受的过程如下：两目摩擦即生热，并蹦出火花。同样的，乐处有乐受，苦处有苦受，不苦不乐处有不苦不乐受。当身心的六根与六尘接触时，会蹦出感受的火花。因此，感受是我们经验世间所有身心现象的关键。我们必须清楚知道自己真正经历到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培养对感受的觉知。选择感受为观照的对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身体上的感受和心理状态息息相关，感受就像呼吸一样，会反映出当下的心理状况。任何一种心理状况，如想法、概念、想象、情绪、记忆、希望或恐惧，浮上意识表层，感受就会跟着升起。每个想法、情绪、内心的变化，身体上会伴随着一种相应的感受出现。因此，借着观察身体上的感受，我们也同时观察了自己的内心。若想充分的了知真理，就不可以不重视感受。无论我们遭遇到何事，都会因此而唤起身体上的某种感受。感受可以说是心与身交汇的十字路口。虽然在本质上感受是在身体上，但它同时也是四种心法受想行识运作的过程之一。它由身生起，由心感受。一具死尸或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是不会有任何感受的，因为心不在此。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感受不清楚，那么我们对实相的观察就永远不会完整，不深入。就好像想除去园中的杂草，就必须了解它们的根深埋在哪儿，和它们的维生运作。同样的，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自己的习性，且处理得恰如其分，就必须深入观察自己的感受，而大部分的感受是难以察觉的。感受时时刻刻都在身上发生，身心的每一个接触都会产生某种的感受，每一种生化反应都会产生感受。在日常生活中，心缺乏足够的专注力，只能察觉到较粗重的感受。我们练习观入出息后，心就会变得敏锐，也因此而培养出觉知，就逐渐能够清楚地体验全身所有感受的实相。在练习对呼吸的觉知时，我们只观察自然的呼吸，不要刻意地控制或是调整呼吸。同样的，在练习内观时，我们只要去观察身上的感受即可。我们对全身有系统地移动注意力，先从头到脚，然后从脚到头，从一端移到另外一端。但在整个过程中，不要刻意寻找或是避免某种的感受，而是如实的去观察，去觉知全身所出现的感受，无论那感受是冷、热、轻、重、痒、激动、紧张、压力、疼痛、刺痛、脉动或是震动等等。内观者不追求任何特殊的感受，只是当身体上的各种感受自然发生时，如实的去观察它。内观者也不必尝试去了解感受的起因， 他们也许源自外在的环境、坐姿、顾及、体弱，或是所吃的食物等，原因无关紧要，也不是我们该关心的。真正重要的是集中注意力，觉知当下身体上的感受。刚开始练习时，可能只在身体的某些部分有感受，而其他部分则无，这是因为觉知尚未完全的开展，所以只能体验强烈的感受，而觉察不到较细微的部分。然而我们再接再厉，轮流专注于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观察全身，而不让注意力被强烈的感受所吸引。经过专注力的训练，我们就有能力细心于选择的对象上。现在我们就运用这个定力，有系统依序关照全身的每一个部位，而不是迫不及待地略过感受较不明显的部分，跳到感受较强烈的部位去。不要贪恋某些感受，也不要刻意地避开其他的感受。这样的练习下去，渐渐地就能够体验到身体每个部分的感受。当我们刚开始练习观入出息时，通常呼吸都相当的粗重且不规律，慢慢的呼吸会平静下来，且逐渐的变得轻柔而微细。同样的，刚开始练习内观时，通常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经历到粗糙、强烈又不舒服的感受，同时激动的情绪或是早已遗忘的想法和往事又会升起，也随之带来心理或是生理的不舒服，甚至痛苦。更有甚者，以前练习观入出息时，阻挠我们进步的障碍如贪嗔、昏沉、不安、疑等，在此时又重现，而且力量更为强大，令人无法维持对感受的觉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再观察呼吸，好让内心再次的平静下来，使心变得更为敏锐。身为内观者，我们要有耐心，不屈不挠，重新培养更深的专注力。因为我们了解，所有的困难事实上是我们的初步效果。正因为某些根深蒂固的习性反应被搅动了，才会浮现到意识表层。渐渐的，以从容不迫的持续努力，使心重回宁静和专注。激动的想法或是情绪一旦消失，我们就可以恢复对感受的觉知。接着反复持续的练习，强烈的感受变得较平稳、细微，最后化为一种瞬间生灭的震动。但是不论这些感受是苦是乐，是强是弱，是异是同，皆与禅修不相干。内观者所要做的只是客观如实的去观察，无论痛苦的感受有多么的难受，无论愉快的感受有多吸引人，我们都不停止努力，不因任何感受而分心或是黏住。我们的任务就是以不执着的心观察自己，就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进行研究一般。无常、无我即苦。当我们勤于修行，就很快的会领悟到一个根本的事实，那就是我们的感受变动无常。每一个片刻，在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有感受升起，而每种感受都代表一个变化。每一瞬间都有电磁或是生化的反应发生在身体的各部分，而我们的心更是瞬息万变，且在身体的变化上显现出来。这就是身心的真相，变化无常 anicca， 在每一个片刻组成身体的次原子粒子都在生灭之中，而心理的变化也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又消失。每个人内在的各种身心状况跟外在的世界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改变。在此之前，我们可能在知心上已经知道无常的道理，现在经由修持内观，我们直接在自身体验无常的实相，直接体验无常的感受，证实了我们的瞬息万变的本质。身体的每一个分子，内心的每一个过程，都是不断的变迁，除了每个当下之外，别无他物，没有可以执着的硬核， 没有什么可以叫做我或我所有的。所谓的我只是一个不断变动过程的组合体罢了。因此内观者了解另一个基本的实相，无我 anatta， 没有一个真实永恒的我。我们如此努力经营的自我只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身心过程组合而成的幻象。一旦我们深入探索身心，就会了解没有永远不变的硬核，没有独立于身心过程之外的本体，没有任何东西能不受制于无常的定律，只有一个无我的现象不受控制的改变不停。另一个实相也清晰了，任何执着这是我这是我的努力终导致不快乐，因为所执着的东西或是这个我迟早都会消失。而执着于任何无常、短暂、幻想以及不可控制的东西都是苦 dukkha。 我们了解这一切不是因为别人如此告诉我们，而是借着观察自己身上的感受，我们亲身体验这些实相。平等心。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不快乐，如何远离痛苦呢？只要不起习性反应的观察，不要对任何一种体验升起附着或排斥之心，只是以一颗平等平衡的心客观地观察每个现象。这听起来相当的容易，做起来却不然。假使我们打算做一个小时，却在十分钟之后膝盖就疼痛不已，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立刻对这疼痛产生厌恶，希望它快点走开。但是它非但不走开，反而痛得更厉害，于是肉体的疼痛变成心理的，而带来更大的痛苦。如果我们能以片刻的时间只观察肉体上的疼痛，或者暂时脱离这是我的痛，是我觉得痛的错觉，或者像医生检查病人的疼痛一样客观地检视这感受，我们就可以体验到痛的本身是多变的，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每一刻都在变化、消失、再生、再灭。当我们借由亲身的体验了解这道理之后，痛苦就再不能击倒我们、控制我们。也许它很快就消失，或者仍旧徘徊不去，但是都已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以不执着的心来观察它，不会再因这些痛苦而受罪。解脱之道，借着培养觉知与维持平等心，我们得以从苦中解脱。苦的起因在于对自身实相的无知，在这种无知的黑暗中，心对每一种感受升起好恶、贪嗔的反应，而每个这样的反应现在都在制造痛苦，同时也种下未来痛苦的种子。如何才能打断这种因果之链呢？过去由于我们在无明中的作为，使得生命开始转动，身心的变迁也随之开始，那么是不是自杀就能终止呢？不，这样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在自杀的刹那，心中充满了痛苦及嗔恨。无论来生变成什么，心中仍旧充满了痛苦，这样的做法是不可能带来快乐的。生命既已开始，就无法从中逃脱，那么是不是该摧毁感官经验的六根呢？我们可以挖眼、割舌、血鼻、切耳，但是要如何毁身灭心呢？更何况毁身灭心就等于自杀，而自杀是无济于事的。那么摧毁一切声音、影像等六根的对象、六尘不就好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宇宙充满无穷尽的事物，我们绝不可能将它们一一的消灭。只要六根存在，就不可能避免的会与相对应的六尘产生接触，只要一有接触，就一定会有感受升起。这正是苦的因果之链可以被打破的地方。感受就是那关键性的一环，只要感受一起，好恶就随之而来。这些短暂的无意识的好恶反应立刻会被扩大， 增强为强烈的贪与嗔，最后变成执取，令我们的现在与未来充满了痛苦。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机械性的重复这个过程，变成一种盲目的习惯。接着内观的练习，我们培养出觉知每个感受，并且也培养平等心。我们不起习性反应，只是冷静地检视感受，不起好恶之心，不带贪爱、嗔恨或执着，对每个感受都不再产生新的习性反应，而是产生智慧与洞见。它是无常的，一定会升起灭去。当因果之链被打破，痛苦也就止息，不再升起新的贪爱、嗔恨的反应，苦的起因也就消失了。苦的起因是心念的行为，业行也就是贪爱嗔恨的盲目反应。心能对各种感受念念分明，并且保持平等心，就不会再起贪爱嗔恨的反应。苦的起因不再出现，我们也就自然停止为自己造苦了。佛陀曾说，诸行都是无常，若能洞见此理，即能远离苦厄，此乃静心之道。行 Sankara 是个很广义的字，心的盲目反应称为行，而这种习性反应的后果也叫做行，有其因必有其果。我们在生命中遭遇的一切，其实都是自己内心反应所招致的结果。因此最广义的说，行是指在这习性反应的世界上，一切被创造、被组合、被形成的东西。因此诸行无常是说，无论是身体上的感受或是心理的变化，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幻无常的。当我们借着内观的修行，以修慧来观察这个真理时，苦就止息了，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苦的起因，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放弃了贪爱嗔恨的习惯，这就是解脱之道。关键点就是在于学会如何不起习性反应，如何不去制造新的行。通常感受一升起，好恶就随之而来。如果我们缺乏觉知，在这瞬间习性反应就会在心中一再的重现，一再的增强，而成为贪爱或是嗔恨，最后化为一股强烈的情绪支配我们的意识。我们被那情绪所控制，无法做出任何正确的判断，结果就做出有害的行为，伤害自己和他人。我们为自己制造痛苦，只因为一时盲目的反应，让自己的现在和未来都痛苦不堪。但是如果在习性反应开始的那一刻，我们能对自己的感受念念分明，我们就可以做主，不让任何习性反应发生或是增强。我们只去观察感受，而不起喜欢或讨厌的反应。如此一来，感受就无法发展成贪爱或是嗔恨，也就无法成为占据我们内心的强烈情绪。它只是升起继而灭去，心始终保持安稳平静。我们不仅现在快乐，并能预期未来也会快乐，因为我们不会对感受起习性反应。这种不起习性反应的能力是非常可贵的。当我们能觉知到身体上的感受，同时又保持平等心，在那一刻心就得到自在解脱。刚开始内观时，这种自在可能只偶尔发生，其他的时候心还是照着旧习惯对感受起习性反应，导致贪嗔和苦的循环。但是经由不断的练习，短暂的片刻会变成几秒、几分钟，直到最后起习性反应的老习惯便会被打破，而心能始终念念分明地保持安详。这就是止息烦恼的方法，也就是我们如何止息自己痛苦的方法。